老情人，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任时光匆匆，前尘恍然如梦，你的心是否已不同？老情人，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回想那段情，依旧怦然心动，我的心就属你最懂。情人越来越老，感情越细越老，不是每种感受都能天荒地老。越老，相见越来越少，梦里花落，今夜你又知多少？老情人，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回想那段情，依旧怦然心动，我爱你，永远不心疼。越来越老，感情越细越老，不是每种感受都能天荒地老。情人越来越老，相见越来越少，梦里花落，今夜你又知多少？老情人，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任时光匆匆，前尘恍然如梦，我对你可以离分，我想你是种认真，我爱你永远不。